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听过这样的一首童谣吗？正月里正月正，正月十五闹花灯。大家知道这首童谣里提到的正月十五是一个什么节日吗？在这个节日里啊，我们要做两样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一样呢就是看花灯，一样呢就是吃元宵。如果说喝腊八粥是过大年的开始的话，那么吃元宵呢就是这个大年的结尾了。吃完了元宵啊，这个年儿也就算过完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猜到了呢？没错，这个节呀就是元宵节。元宵节呀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呢。因为呢古人称夜为宵，正月呢又是农历的元月，也就是第一个月，而正月十五呢又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，所以呢人们就把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。每年的元宵节呀，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花灯，还有些人呢会在花灯上写上一些小谜语来给大家猜。这些谜语呢我们就叫它灯谜。因为啊，看花灯猜灯谜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的活动，所以呢有人又把元宵节称为灯节。大家知道吗？关于这个花灯啊，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呢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人们啊生活的地方总是有各种的凶猛野兽出没的，比如大老虎啦、大灰狼啦什么的。所以呢，无论是我们人还是家中养的那些小猫、小狗、小猪、小鸭子，都很危险。于是呀，人们就经常聚在一起去打老虎、打狼，来保护自己和小动物们的安全。有一天，一只玉帝的神鸟因为迷了路，降落到了一个村子里，结果呢，被一个糊涂的猎人不小心给射死了。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非常的生气，他命令天兵天将在正月十五那天到人间去放一把大火，把所有的人和小动物都烧死。玉皇大帝有一个女儿，也就是天上的公主。他呀心地非常的善良，他不忍心呢看到老百姓呢无辜的受难，于是啊就冒着生命危险，驾着祥云悄悄地来到了人间，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大家。大家听了以后呢都很害怕，吓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过了好几天，一个聪明的老人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说，这样吧，我们呀在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这3天，每户人家呢都在家中挂起灯笼，点燃炮竹，燃放焰火。这样一来啊，玉帝看到人间一片火光，就会以为我们都被烧死了，这样呢我们就能躲过这场灾难了呀。大家听了以后啊都觉得这个主意真好，于是呢分头准备去了。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啊，玉皇大帝往人间一看，发现人间一片的红光，响声震天，而且呢连续3个夜晚都是如此。玉帝就以为啊这是天兵天将们放的大火，他觉得人们终于受到了惩罚，于是也就不再生气了。这样呢地上的人们也就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一年的正月十五，什么灾难啊都没有发生。后来呢，为了纪念这次幸免于难呢，每一年的正月十五，家家户户都悬挂起灯笼，燃放焰火。渐渐的，我们就有了元宵节挂花灯的习俗。元宵的花灯太好看了，所以啊，有很多大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词。比如有一首是这样的，名字叫做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：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 鹅儿斜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小朋友们，元宵节呀，我们除了看花灯呢，同时还可以吃到一样非常好吃的东西。它呀，白白的，圆圆的，一般来说呢，中间还是有馅儿的，有豆沙馅儿啊，芝麻馅儿啊，花生馅儿啊，等等等等。吃起来呢，甜甜的，软软的，可香了。哼哼，小朋友们是不是快要馋出口水来了呀？没错，这个好吃的东西啊，就是元宵。也有的地方呢，把它叫做汤圆儿。吃汤圆儿、吃元宵呢，是为了表示团团圆圆的意思，象征着全家人的团圆和美。下面啊，我们一起来学两首有关汤圆的童谣好了。高楼高，高楼高，高楼底下卖元宵，元宵圆，元宵圆，元宵不圆不要钱。这个呀，是我们学的第一首童谣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看第二首童谣。这首童谣说的是，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一群人敲着鼓来了。什么鼓？大花鼓，咚咚咚咚，过十五。